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又是跟大家讲剧本的时间啦。咁今晚咧，我哋嘅主持咧又有阿初翻嚟啦。 初，大家好啊。系啦，一个月唔见又系如隔几个秋啦，已经系。 系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噶嘛。 我都挂住大家嘅，都系一个月一次，点都要同大家见下面，有冇听我把声又好，点都好啦，系嚟啊。 同埋餃子施淑婷，同埋有我馮傑啦。今次咧就揀嚟一套嘅卡通片，一套咧十分之經典，大人小朋友都會睇過嘅一套動畫嘅電影。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 就係吉卜力工作室製作嘅《千與千尋》啊。 呢套吉卜力工作室好似冇乜人知道，不如直接講宮崎。 宮崎駿俾大家 都知嘅，都好出名噶啦。 係咪我真係孤陋寡聞，即係我好少記嗰個名咯。 有展覽㗎，幾年前。 哦，係啊， 吉卜力。咩唔係舊年係香港先有展覽嚟？ 好似係幾年前㗎啦。 真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啦！繼續講個戲啊。 系啦，咁今次呢个戏咧就系宫崎骏去做导演啦，同埋系做剧本嘅，咁就已经系2001年嘅一个电影嚟噶啦，咁啊数翻手指都15年前噶啦， 即系我几岁嗰阵时睇嘅啫， 又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系呢度嘅精神时间房嚟嘅，乱晒啲时间， 你又唔觉得真系咁耐之前啊？真系好似近排都成日都会有睇到啊，好似啱啱啊饺子咁讲嗰啲展览，又系攞翻出嚟，又会做到，因为《千与千寻》咧都系喺即系宫崎骏咁多个动画入面咧，可以话系其中一个最广为人知、最多人去讨论嘅一个剧本啊，甚至近年都唔知点解网上面咧都有啲post 咧又讲翻咧，即系个戏入面啊，有好多嘅唔同嘅象征意义啊，即系唔同嘅一啲标示牌又象征住啲乜乜乜啊，又有啲人拗翻呢啲 post 出嚟咧，大家又可以啊，即系睇一睇。 系或者好多动画咧，又再播嘅时候又会攞嚟做对比啊，去比较啊咁样。佢嗰阵时其实都好劲咁样冲破咗《铁达尼号》喺日本嘅票房啊， 《铁达尼号》都赢埋咁滞，冇得输噶啦。 《铁达尼号》系1997年噶啦，即系唔觉唔觉又系真系。好多好多年前。 Okay. 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特登揀嚟呢一套啊，《千與千尋》咧，同大家一齊講下喺劇本方面咧，究竟啊，阿初同埋阿餃子，你哋又覺得佢係點樣？咁我哋一陣咧就慢慢去討論一下啦。咁啊，但係我哋一開始咧都係講下初時大家睇完嘅第一個感覺係點樣先？不如餃子你講先啊。 我記得我好多年前睇嘅時候，我係覺得。麻麻地啦，咁样点解咁 麻麻地啊？ 系啊，我嗰阵时系觉得麻麻地嘅，点解会咁多人中意或者咁票房咁劲嘅咧？ 嗰阵时你系几多岁？ 两岁，已经识得用麻麻地嘅三个字， 仲喺妈妈个肚里边。系咁，但系依家再睇翻又啊，好神奇、啊，又觉得系好中意，或者佢嘅里边嘅每个角色出嚟，我都觉得好。好有趣嘅，同埋我会好多联想咯，系，所以我就系有呢个感觉咯，系中意嘅，觉得有趣嘅， 正面嘅评价嚟嘅， 系正面嘅。 阿初咧， 我好中性啊，对于呢个戏成个整体，即系中性系因为两方面都有，我中意嘅有，我唔中意嘅嘢亦都有。咁我讲我中意嘅嘢先啦。其实睇宫崎骏嘅咁多套动画咧，我都系好中意佢嗰啲奇想啊。即系佢好 creative 咁样，好有创意咁样去营造一个世界啦，或者佢用某一啲方法去表现一啲佢谂到嘅一啲好特别嘅啦，即系譬如话嗰、那个阿汤婆婆，佢会变咗系乌鸦嘅，咁但系阿汤婆婆本身个鼻就好大，个头好大嘅，个身好细嘅，然之后佢凹个斗篷，嗰、那个鼻就突然间好似变咗嗰个只乌鸦嗰个嘴咁样，然之后佢就嗰副个斗篷发下发下就一只好可爱嘅一只乌鸦咁样飞走，即系佢将。好多嘢佢擺咗入去咧，係喺嗰個美學上嗰個創意咧， 是很好的，即是这个只是其中一样东西，即是不论是很多人记得这套戏可能会记得那个无面男啦，是不是、即是他怎样想这些这样的不同的很有创意的角色的设定啊，或者一些很有创意的一些不同的环境的世界的设定啊，怎样穿过那个山洞然后变了第二个世界啊，怎样那架电车是在水上面但是又有路轨的，即是令到他是一个真实和一个虚幻魔幻的世界入面，佢揾一个平衡啊！我觉得呢样嘢系睇宫崎骏嘅，我觉得每一次都有冲击噶。啊，竟然佢谂到啲咁嘢咁样。咁但系另一边厢咧，如果系讲话个古仔嘅推进嘅话咧，即系我哋最主要要讨论嘅嘢咧，我就有失望嘅。即系其实个古仔讲嘅嘢就你话系南柯一梦也好，系点都好，就系、是、个女仔有个咁嘅奇遇啦。但系呢个奇遇中间咧，其实太多嘅嘢咧都冇解釋啊！嗱，當然啦，好多可能好多嘅聽眾或者身邊兩位都即刻想落過嚟打我，就話：喂，你睇個卡通片，睇個動畫，你講咩解釋啊？咁樣，即係我諗嗰個解釋係佢究竟嗱，譬如我而家即係唔使賣關子咯，我直接舉一個實例就係、是，到最後其實係講緊佢點樣破咗個湯婆婆嗰個魔法咧，就係、是、話哦，佢有個合約噶嘛，然之後嗰個合約就係話你要咁樣咁樣做，咁你如果你做到咧，你就可以走啦咁啊。但系连嗰个合约嘅内容都从来冇提过嘅，其实即系去到最后突然间句口述讲出嚟，哦，只要咁样咁你就走得噶啦。咁令到嗰样嘢咧，成件事咧，嗱，可能系好，可能系唔好噶。成件事咧就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样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就系、是、我发梦咧，成日都会噶。喺梦入边咧，突然间会有啲新嘅所谓嘅规则出现，而啲新嘅规则出现咧喺个梦入边，突然间有人话俾我知嘅时候，我就会接受，然之后我就会继续去噶啦。你觉得好合理嘅，系正常噶。咁我唔理喺日常生活系唔系正常啊，但系喺个梦入边嗰样嘢系正常嘅，咁我就继续去。咁所以喺睇成个戏嘅时候，就有一个咁样嘅少少嘅感觉。但系听开我哋嘅节目，你听开我讲，你都知我系喺分析嘅时候，我系极其理性嘅。如果出现呢啲咁嘅情况，我就会吓咁点啊？你想点讲都得噶咯，已经系出现 Douglas Machina 啦，即系听过我讲嘅，你就知道我讲咩啦。就是、God from the Machine， 突然之间佢有一个新嘅嘢系大嘅。其实就已经是大巧合嚟噶啦嘛，一个大巧合，哦，你只要原来咁你就走得啦，你早唔讲，你一早就已经叫我去搵我阿爸阿妈啦，我一早知噶，我走咗啦，啱唔啱啊？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就有一啲嘅对于成个古仔嘅推进上面咧，系有一啲嘢我有即系疑问咯。喺睇嘅时候，我就会突然间醒一醒啦。简单嚟讲就系冇咁投入，所以点解我就觉得即系有啲好嘅，亦都有啲冇咁好嘅，所以我就觉得我即系总体而言，我系比较中性咯，对于呢个戏。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次咧，我哋会讲下《千与千寻》依套宫崎骏嘅动画嘅，依套咁出名嘅动画，大家都可能睇过，但系我哋都不如重温一下里面嘅故事内容。 好，我哋而家去片。喂，唔系去片啊？ 去紧噶啦。 好好啦，又讲啦，又讲啦，又讲啦。一开始其实就系讲阿千寻啦，同佢爸爸妈妈，其实就应该系搬咗去一个新嘅地方啊。咁啊，爸爸揸紧车咁啊，去到哇，你睇下呢度附近几得意喎，咁样。咁啊，搬屋公司就帮佢由另外一条路啦，就可能慢啲啦，后边有架货车就运啲嘢嚟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去到附近，佢哋仲揾紧自己屋企嘅时候咧，就爸爸妈妈咧就真系见到有条路就行过去啦。点知咧，去到嗰度就发现咧有一座好奇怪嘅建筑物。咁嗰座建築物咧，我哋睇起上嚟咧，普通觀眾睇上嚟就古色古香，其實有啲中式添啊，即係當然啦，日式同中式有啲嘢都好接近啦，你知道啲唐朝嗰啲。咁但係佢就係話，咦唔係，但係呢啲建築物好似係比較新起，用水泥起喎，但係啊會唔會係以前即係九十年代咩經濟泡沫爆破之前，有啲人話起主題公園起到一半爛尾咁樣嚇，咁佢話誒唔理啦，入去睇下啦咁樣。咁但係千尋咧就已經覺得嚇都、奇奇怪怪咁樣，好陰森啊，唔去啦咁樣。但係阿爸阿媽就唔知做咩去啦。怕咩啫咁样？喂，嚟到呢度咧，真系嗰个好得意啊！呢个阿爸阿妈嗰个造型设计啊，同埋佢嘅行径咧，即系我嘅描述咧，就系佢突然间好似啲，即系我哋常见嘅内地暴发户咁样啊！真系去啦，真系使乜惊啊？走入去睇下啦！喂，嗰度有嘢食，我有钱咪食咗先俾钱啦！佢食得我几多钱啫？即系佢阿爸阿妈嗰个咁样嘅行径啊，就有少少咁样嘅状况。咁但系呢个女咧就觉得吓唔系几好咁样。但系呢个阿爸阿妈咧，就系去到嗰度开始食嘢啦，同埋咧个天开始黑啊，咁咧就发生咗开始有啲怪事啊，就系咧嗰个城市，成个城市咧就突然间入咗黑之后黑麻麻，啲灯啊开始自己着啦，开始有啲半透明嘅人物出现啦，而最惨嘅就系阿千寻咧喺走咗两个圈之后翻去见到佢爸爸妈妈咧系变咗做一只大肥猪啊，系咁喺度食嘢，系咁喺度食嘢。咁千寻好惊啦，而喺呢个时候咧佢就遇到一个人啊，就系、遇到阿白龙。佢冇講自己要咩名啦，我哋後來知道佢叫白龍啦，咁就話：喂，你唔好出聲啊！你如果俾人發現呢個人類，你就慘噶啦咁啊！跟住咧，呢個白龍就即係深敲，就係救咗佢，幫咗佢。然之後咧，就開始有我哋見到更加多呢一個城市一啲光怪陸離啦，即係有一隻大船喺一個遠方一個好似好繁華嘅地方度開過嚟，然之後有好多唔同嘅奇形怪狀嘅人物咧就落嚟啦。辗转咧就呢个千寻咧喺白龙嘅帮助之下就去到一个叫做汤屋系嘛 油屋 油屋系系油屋，因为汤屋系另外一样嘢，你又等阵我哋都可能会提，就系去到一个地方叫油屋。咁其实佢系一个浴场嚟嘅，即系去冲凉嗰啲地方咧。咁阿白龙咧就话俾佢听，你而家嚟到呢度咧，你冇其他选择噶啦，你一系咧就想办法搵嘢做，如果你搵唔到嘢做嘅话咧，汤婆婆就会变你做动物噶啦，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搵嘢做啊咁样。咁就介紹咗佢去一個叫做 鍋爐爺爺， 鍋爐爺爺嗰度。咁佢就話你喺鍋爐爺爺嗰度做嘢咧，但係鍋爐爺爺就好多隻手嘅，佢一個人已經做曬啲嘢，跟住有其他嗰啲煤炭屍鬼咧，就幫佢煤炭屍鬼喺宮崎駿嘅動畫入邊好經常出現啦。咁鍋爐爺爺原本就唔要佢嘅，但係咧其中一隻煤炭屍鬼咧，即係佢俾嗰粒唔知係煤定係炭咧，就砸扁咗之後咧，咁阿千尋就幫佢。幫咗之後，鍋爐爺爺就講咗一句就係、話：，喂，你都執起咗啦，做啦咁。咁深坑你就見到，咦，嗰啲人物咧就，誒，佢係咁個鍋爐爺爺，原來唔係完全一個衰人嚟喎。輾轉好快就呢一個千尋咧，就揾到阿湯婆婆。到最後咧，佢亦都可以話係逼到阿湯婆婆咧，就係真係俾嘢去做。咁啊，佢就喺呢一個叫油屋嘅浴場入面就負責幫手招呼啲客人啦。咁佢新嚟亦都乜都唔識啦。但另一邊雙，因為咧佢就識得阿白龍，而白龍咧其實就係呢個湯婆婆旗下即係、叫到第二把交椅啦，就最巴閉噶啦喺呢個油屋入面。但係因為佢作為一個人類嚟到呢度咧，而當地嗰啲人咧，嗰啲其實都唔係人嚟啦，嗰啲係唔知係妖怪定係神仙啦，即係樣樣都有啲啦。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初就係話嚇有人喎，點算啊？佢好臭啊！咁我哋快啲趕佢走啦！咁樣咁，但係咧啊，呢個千尋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好努力咁喺呢度工作，因為可能因為白龍就係同佢講咗，如果你唔喺度工作，你就會變做動物㗎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好努力工作啦。而那邊雙白龍亦都有帶佢去睇下佢自己嘅爸爸媽媽啦，但係佢亦都冇嘢可以幫到佢爸爸媽媽。 咁而喺誤打誤撞之下咧，有一日咧就係有一個好奇怪嘅一個 character 就叫做咩？ 腐爛神 係啊，腐爛神。咁嚟到全世界就好驚啊！即刻就而呢一個湯婆啊，聽到就係如臨大敵啦，就係話喂，快啲揾人去招呼佢，千尋你去咁樣，即係因為冇人想招呼佢嘛，所以就叫千尋去招呼佢。但係千尋係好努力咁樣工作，雖然呢個腐爛神係周身都爛泥啊，好臭啊咁樣，但係佢就好努力咁樣去 serve 呢個客人啦，去服侍呢個客人啦。而到最後先至發現咧，原來呢個客人嘅真身就唔係腐爛神嚟嘅，就係河神嚟嘅。咁而河神就俾咗一粒，後來我哋就叫嗰粒嘢叫河神丸子啦，即係一個唔知係藥丸定係湯丸咁樣嘅嘢啦。咁佢就攞住呢粒嘢，而呢粒嘢輾轉咧，就係大家都唔知道係咩。而千尋係曾經試過用口咬過去嘅，咁就話哇，好難食啊，唔知係咩嚟嘅咁樣。但係另一邊上咧，就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一路都有一個就係我哋叫無面男嘅咁樣嘅角色啦。佢就曾經係第一次喺呢個千尋過橋嘅時候，就已經見過佢噶啦。但係呢個無面男咧，唔知做咩就係咁跟住千尋。咁啊，知道有一次咧就係落雨咧，咁啊千尋喺度執緊嘢，話出邊落緊雨，見到呢個無面男咧，就同無面男講：喂，你唔驚自己淋濕身啊？跟住佢就冇閂到個窗，你知道日本嗰啲燙開嗰啲好大道門定係窗嗰啲啦。跟住就話：咁我呢道門我唔閂啊。咁於是咧，呢個無面男咧就走咗入去呢個油屋入邊啊。咁但係咧，呢個無面男咧就唔知點解咧，佢亦都係喺呢個油屋入邊成為咗一個貴賓啦。因為佢唔知點解可以變到好啲金粒出嚟啊。咁啲人就係咁喺度執啲金粒啦，然之後就 serve 佢啦。而到最後呢個無面男咧就係、是。佢將其中幾個人食咗落肚嘅，有一隻青蛙啦，同埋有另外兩個男 女工人、 啊。而到最後佢就係話我一定要揾到千尋。咁千尋其實一路我哋叫佢做千尋啦，其實佢係湯婆婆已經攞走佢個名字，淨係叫佢做小千嘅啫嘛。咁但係佢就一定要揾到啊小千，揾到啊千尋咁啦。而到最後咧，呢一個千尋咧就係將嗰粒河神丸子啊，就其中嘅即係半粒啦，就俾咗呢一個無面男食咗，跟住就第一就嘔翻曬嗰幾個食咗嗰啲人出嚟啦。而呢個無面男咧，亦都變翻嗰個一開始我哋見到嗰個正常嗰個無面男啦。咁但係後來另一邊雙咧，就係阿白龍咧，就唔知做乜鬼咧，就突然間俾人打到傷曬，就俾一啲紙嘅雀仔咧追住咁樣翻嚟。咁啊，千尋亦都到最後就即係可以話係救咗佢啦，幫佢趕走咗嗰啲咁樣嘅白色嘅紙嘅雀仔啦。跟住我哋先發現咧，原來呢啲白色嘅紙嘅雀仔咧，就係另外一個婆婆，就叫阿前婆婆。咁但係呢個前婆婆其實同阿湯婆婆就係孖生姊妹嚟嘅應該，但係咧阿白龍就原來走咗去前婆婆嗰度偷咗個印章翻嚟，呢個前婆婆就基本上就係追殺呢個白龍啦，而個白龍咧就應該係肚入邊話唔知食咗一啲咩嘅 吞咗個印章， 係啊，吞咗個印章就係咁有啲魔法咁啊，令到阿白龍就死梗啦咁啊，而到最後咧呢、這個千尋因為阿湯婆婆就話唉佢冇用噶啦，由佢死啦咁樣，竟然有自己嘅一個咁樣嘅手下，湯婆婆就話由佢死啦，而阿千尋就係將佢自己仲有嗰半粒嘅河神丸子咧就俾埋。阿白龙食咗，咁白龙又冇事咯，咁啊好翻啦， 呕翻个印章出嚟， 呕翻印章， 即系嗰个河神丸子就系俾人呕嘅啫， 系 俾人呕，好难食嘅实在系， 同埋就系佢肚入边亦都有另外一条好似虫咁嘅黑色一团咁嘅嘢就走咗出嚟，到最后就应该系俾千寻踩死咗嘅。咁啊嚟到呢一度咧，就阿千寻咧，因为阿白龙其实就未完全冇事啊嘛，所以佢就喺度谂，哎呀，可唔可以去揾阿前婆婆求佢原谅阿白龙啊？ 咁佢 就 翻个印章俾阿 系啦，因为个印章系呕翻出嚟啦，咁佢攞翻个印章去揾到阿前婆婆啦。咁揾到阿前婆婆，阿前婆婆又真系原谅佢，冇晒事喎咁样。然之后咧，到最后就系阿白龙又冇事啦，千寻又冇事啦。但系最重要嗰个事件就系、是，喂，其实佢系想救翻佢自己爸爸妈妈嘛。咁啊点算咧？而喺阿白龙同埋阿千寻佢哋又，因为其实佢冇回程嘅车飞噶嘛，咁就好彩系阿白龙啦，就佢哋骑住白龙咁啊翻嚟啦。喺翻嚟嘅途中咧。咁啊，千尋就突然間咧就醒起就係、是，我知道我喺邊度見過你啦，就是、白龍，就話原來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千尋可能跌過落河咁樣啦，咁就曾經有嘢救翻佢噶，咁佢就突然間喺腦入邊嘅模糊嘅影像就係記起，哦，你就係、是。當日救翻我嗰條河嗰個河神啦，應該係就叫做咩啊？虎柏川係啦，就叫虎柏川。咁跟住呢一個白龍突然間醒起，哎呀係啊，我個名叫虎柏川，因為佢個戲入邊前邊有 set up 到呢一個咁嘅遊戲規則嘅，就係、是、如果你唔記得自己個名咧，你就永遠都冇辦法離開呢度啦。所以千尋係好叻嘅，就係、是、佢記得自己個名字，就係叫千尋咁，所以佢係走得甩嘅。但係白龍係一路都唔記得自己個名嘅。而到呢度咧，因為白龍佢記得自己個名字叫虎柏川咧，咁佢哋兩個就翻到去到最後就 confront 呢、這個，即、就、係、是、面對住。 住阿湯婆婆啦。而到最後咧，這個湯婆婆咧就係同佢講話啦，根據我哋嘅合約咧，就係、是、我就係、是、我之前講過啦，就係、是、話如果你可以喺呢一扎豬入邊咧認得翻邊個係你爸爸嘅話咧，咁你就可以走啦，咁樣你就可以成家安安全全咁翻去啦。咁而到最後咧，以阿千尋嘅聰慧咧，佢就係答出嚟嘅答案就係、是、呢啲豬全部都唔係我爸爸媽媽嚟嘅。哎呀，咁都俾你估到，咁跟住又真係俾佢估到，然之後佢哋就跟住就走咗啦，離開咗呢個咁嘅地方。而離開咗呢個地方之後咧，最得意嘅嘢係都有少少注腳嘅，就係佢哋離開咗之後咧。佢哋原本咪揸架車去搬屋嘅，嗰架車係突然間舊咗好多啦，啲樹葉鋪滿曬啦，真係唔似係停咗一日兩日，似係好似啲廢棄咗幾年嘅車咁樣嘅。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就我哋就唔知啦。總之佢哋就係話：喂，係唔係我哋俾人整蠱啊？爸爸媽媽話係咪俾人整蠱啊？哎，算啦算啦，上車走啦。咁到最後就係咁樣，佢哋就離開咗，佢哋去咗嗰個魔法嘅城市，亦都係我估佢哋搬咗新屋啩。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啊，宫崎骏导演同埋编剧嘅《千与千寻》啊，呢一套可以话系十分之经典嘅日本动画电影嚟嘅。咁啊，头先阿初都讲过啊，呢、這个古仔咧就你系中性嘅，即系你好欣赏佢成个故事嘅一啲创意啊、美学啊、人物设计啊等等。咁但系喺个故事方面咧，喺个剧本方面咧，好似总系觉得有啲问题，系咪咧？ 我自己係啊，即係我唔知你睇嘅時候點，或者其他聽眾，我好歡迎大家同我交流下，即係因為我諗好多人好鍾意呢一個戲㗎，即係你叫佢動畫有戲有乜都好，我諗好多人好鍾意，但係我自己睇完之後，我係有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失落啊，即係嗰個失落係在於，咦，你 set up 咗樣咁嘅嘢，我想知道跟住會點囉。可能是呢一类戏真係唔係我杯茶，所以我个反应会比较大啲。因为入面太多啲你突然间 set up 一个新嘅游戏规则，但係嗰个游戏规则系唔知喺边度嚟，然之后又唔知可以点咁。嗱，你大家要留意喎，我唔係话任何即係讲呢啲魔法嗰啲嘢都唔得喎，即係好多呢类戏我好鍾意 ,Lord of the Rings 我好鍾意啊 ,Harry Potter 都有一两集我觉得系 work 㗎。咁但係如果你要 set up 一个咁样嘅魔法世界，而嗰个魔法世界入面系冇規則嘅，你话点就点，你鍾意点就点，突然间嚟嘅嗰啲嘢，咁嘅话呢就即系我就觉得真系难搞啲啦。重要你要记住系，我唔系话你乜嘢都唔可以 create， 当然啦，而家我就系讲緊我第一样我都话赞佢嘅创意呀，系咪先，你諗到个咁样嘅角色，一个咩腐烂神呀、腐烂神、哦，原来系河神，跟住无面男，跟住汤婆婆、前婆婆，然之后有嗰只好大只嘅 B B， 嗰啲系你唔会影响个主线噶嘛？但系而家佢影响主线嗰啲 set up 咧，系有啲混乱噶，即就系我头先啄住一个位讲嘅，就系佢点样可以离开呢度？嗱，第一成个戏佢冇讲过点样可以离开呢度噶啦，其实你谂真系咪？佢冇讲过点样离开呢度，从来冇讲过噶。直至到最後先至話，哦，其實根據個合約你係可以走嘅。喂，咁原來有㗎，大佬，咁我唔係追住呢樣嘢搞嘅咩？係嘛？嗱，總之咧，你就係一日你就要開十一個鐘頭工，我唔理你做咩，你一定要開十一個鐘頭工。你咧就瞓覺只可以喺呢度，你唔可以俾邊個見到，你唔可以食啲咩，你一定要食啲咩。嗰啲嘢全部嗰個遊戲規則你跟足好啦。但係佢點樣喺呢個遊戲規則入邊，然之後要想辦法可以離開呢度，想辦法揾到自己爸爸媽媽，想辦法走嘛。但係到最後最慘嘅就係唯一一個，我覺得哦，你唔講俾我聽都唔緊要啦，就係話原來你可以認得出邊個係你爸爸媽媽，你可以走喎。咁我都想知你點樣認得出你爸爸媽媽咯。 係。最后嗰个位都唔知点解佢认得到所有， 即系可能系我呢啲系我自己嘅一厢情愿啦。但系我觉得呢个戏对我嚟讲，我睇嘅时候嗰个我自己唔舒服啊，就系好多呢啲位置突然间，哦，你咁样去又得啊，哦，好咁去啦去啦，哦，你咁样去又得啊，咁去啦去啦去啦，即系好几个好几个咁样嘅位置，咁我就突然间我认为呢一个世界观我感觉得好软弱啊。所以我冇辦法同呢個世界同化到，我唔知道千尋諗緊乜啊，我唔知道白龍諗緊乜啊， 我可能知道湯婆婆諗緊乜啊，湯婆婆咧佢最緊要就係揾到好多錢啦，繼續控制住呢班人啦，我繼續有權力啦，繼續唔使 do 啦，繼續我中意我只 B 啦，我同我只 B 玩啦，好簡單嘅佢嗰個好簡單，我完全明白。但係白龍做咩嘅咧？我唔講先，尋日白龍做咩嘅咧？白龍佢唔知做乜嘢嘅，其實白龍佢都叫法力高強啦，又好打得啦，又咁靚仔添啦，係咪先？咁都掂啦，係咪先？但係個問題係你唔知佢究竟做乜㗎？佢無啦啦做咩見到千尋佢咁想幫千尋咧？你明我講話，我唔知佢想做咩。佢 即係開始嘅時候就講話阿白龍佢自己話佢。之前識得阿千尋嘅，但係佢都好似唔記得發生過咩事，即係對佢有印象㗎，好耐之前見過你㗎啦咁樣。咁啊，今次即係好似撞翻佢，即係重遇咁樣嘅。咁我哋就係見到，其實白龍一直都好似係好幫千尋㗎嘛，即係好多嘢都好幫佢。但係佢又真係冇講到俾阿千尋聽，究竟點樣先離開到呢一度？即係如果你幫佢，點解唔講到明呢？定係佢唔知咧？但係佢唔係唔知喎，到最後都係靠阿白龍幫佢，原來知嘅喎。 即係究竟係咩事咧？即係而家令到成個戲嘅推進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我直情覺得講得直接啲就係反駁，直情係反駁嚟。因為點解你唔一早講啫？原來走得嘅，點解你唔一早講啫？原來有班車喺嗰度，點解你唔一早講啫？原來係嗰隻船你可以偷偷地上到嚟，點解你唔一早講？因為我想睇呢啲啊！即係你而家我哋知道，即係永遠都係講啦，又係講嗰啲起承轉合，又係講一個主角。咁而家個角色想做咩先？個角色如果已經認定咗我係走唔到，我爸爸媽媽冇得救，我一定要喺度繼續生存，我唔死得嘅話，我咪睇佢點樣繼續生存咯。但係而家最慘嘅就係阿千尋咧，佢係快快樂樂咁樣喺度生存落去喎。你諗真啲，佢嗰個角色嗰種天真啊！嗰種無邪啊，係呢個世界應該要成個 collapse 㗎。佢一個人嚟到，即係佢係嚟到，哦，我要打工啊，好啊，我打工啊，哦，要幫啲男人沖涼，好啊，我最叻就係呢啲㗎啦，我 fine 啊，我日日去抹浴缸，我 OK 㗎。即係你諗下嗰、那個呢、這個咁樣嘅叫做油咩啊？ 油屋， 油屋係啦，呢、這個油屋係咩地方嚟啊？呢、這個油屋其實係妓仔嚟㗎嘛，你諗下係咪？呢、這個油屋係妓仔嚟㗎，全部嗰啲賓客入到嚟大爺咁樣，然之後全部入嚟做咩？沖涼啊嘛，係嘛？這個妓仔嚟㗎，佢其實係一個初妓嚟㗎。這個千尋， 有啲人都咁樣。 咁但 係係 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將嗰啲 elements 掩藏咗，攞走咗。咁呢個就係有少少我頭先都話，我哋咪後講啦，就係話喺成個戲有一啲嘅可以話好 subtle 嘅一啲好冇咁明顯嘅一啲咁樣嘅隱喻。即其實就係講經濟啦，講啲人嘅貪婪啦，佢爸爸媽媽點解會咁樣貪食，然之後變咗豬啦，嗰啲人咁樣使錢啦，跟住有個人喺上面控制件事啦，我就係你哋就喺呢度同我勞役啦，係嘛？嗰班嚟嗰啲啊，你留意喎，嗰啲嚟嗰啲係神嚟噶嘛，有啲係唔同嘅神仙嚟噶嘛，咁嗰啲人就喺度使好多錢啦。但係其實呢一個千尋，你諗真啲，佢嗰陣時就係俾人賣咗落火坑喎。佢突然間俾人老劫咗，捉咗佢爸爸媽媽，唔知去咗邊度，然之後賣咗落火坑，跟住佢快快樂樂咁喺度打工喎。呢件事係我完全唔明究竟千尋喺度做乜嘢㗎。即係我哋可以好童話故事式咁啦，哎呀呢、這個女仔真係天真啊，真係樂觀啊，真係正面啊佢。然之後佢想辦法繼續快快樂樂咁生存落去喎，就算個世界幾咁慘，就算我俾人賣咗落火坑，我都係咁樣嘅，係咪？即係你當然可以講咁嘅故仔啦。但系，因为我哋见唔到千尋佢认知呢件事啊， 同埋系咪佢冇咁用力去想出翻去做一啲嘢想出翻去？ 冇错啦，即系你谂下去到中路咧，佢可以听到话，你有个火车飞，你去揾到前婆婆，但系你冇得翻转头，你冇回程嘅飞，你翻唔到转头，唔紧要啊，我去救白龙啊，佢阿爸阿妈咧，佢唔记得咗啊。 佢话佢用脚行翻翻嚟噶，嗰、那个 沿住 路轨 行翻嚟，佢话系， 即为咗个情郎系最重要嘅呢个位。 但系嗰个系唔系情郎，我哋又唔知道，因为千寻系嗰种天真无邪法系冇爱情噶嘛，喺个世界系嘛， 友情嚟嘅啫，可能 友情嚟啫，系咪？所以就即如果你论个古仔嘅 set up 嘅话咧，真系要讲嘅话咧，那个剧本我系有问题嘅，因为我哋冇办法代入到个故事嘅主人翁。啊！千尋究竟佢想点？我哋连呢条线都跟唔到咧，咁我哋就只可以点咧？就真系只可以当发咗场梦，入边佢经历咗呢啲嘢，好可能其实到最后呢个戏都系佢真系发咗场梦噶咋？即系我都睇到有啲评论话，哦，会唔会系佢哋即系去嗰度撞车已经撞死咗噶啦，成家 即係有人咁講過，即係會唔會係其實佢哋成家死咗噶啦已經？咁只不過佢呢個咁嘅奇遇，或者佢真係死咗之後，去到陰間經歷咗呢啲嘢，有神力令到佢翻生。咁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啦，然之後嗰架車喺度擺咗幾年，佢哋啊冇事又上翻車走咁啊，翻到去先發覺原來佢哋已經係俾人宣布咗佢哋三個死咗噶啦，可能係即係我哋唔知啊，嗰啲嘢全部唔知啊。但係究竟千尋想點，就係我哋去睇嗰個命脈嚟啊。即係我舉個例啦，即係佢會唔會係到最後你要選擇留喺白龍身邊，定係跟爸爸媽媽翻去？我哋又講佢個友情咁勁啦，甚至可能係愛情嚟啦。喂，嗰度點樣㗎？即係到最後白龍係拜拜咁，拜拜咁冇咗㗎咯，冇咗件事㗎咯。湯婆婆佢咁勁 set up 曬咁多嘢，到最後就有一條咁樣嘅生路，就係、是、你揾得翻認得翻邊個自己爸爸媽媽。即係其實嗰個都幾容易㗎喎，嗰、那個。 真係嗰、那個唔好難認喎。 唔係我覺得嗰個唔係一個 quest 啊，我覺得唔嗰、那個嚴格嚟講係一個好低能嘅 obstacle 啊，嗰個就等同於唐伯虎點秋香臨尾，即係嗰個揭頭沙嗰個嚟㗎咋。你諗下係咪？真係得啖笑咋。你諗下唐伯虎點秋香到最後嗰個揭頭沙得啖笑 ，OK， 因為嗰個真係得啖笑，諗住玩唐伯虎嘅啫嘛。到最後真係秋香會出嚟㗎嘛。但係而家唔係，佢真係陰佢嘅，真係陰啊！千尋嘅、哦，而咁大件事、哦，但系到最后系千尋嗰个机智，我知佢哋全部都唔系我爸爸妈妈，咁就真系难搞啲、哦，系咪？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继续讲个剧本嘅故事性嘅推进嘅话咧，我哋就会不停揾到呢啲嘢。我谂大家如果你再睇一次，你就会真系好容易会揾到呢啲位嘅。当然。我亦都唔係話，即係我咁樣睇啊，套戲成套唔得啊，你唔好再播啦，唔得啊咁樣。即係佢其實到最後啊，佢想講嘅究竟係乜嘢？又或者係呢一個咁樣嘅夢對我哋嘅啟發係啲咩咧？縱然我講話喺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嘅推進，如果我哋真係跟住千尋嗰個故仔咧，佢唔係完全冇嘅。而呢個人物嗱，佢要面對咁多嘢啦，佢自己要生存啦，佢要喺度生活啦，佢遇到有朋友啦，有另外一個咩啊？佢有個朋友仔咁，有個女仔噶嘛？ 小玲啊，即係同佢一齊打工， 同佢一齊打工噶嘛？即係佢都有一啲啊，仲有阿窩爐爺爺都同佢到最後都 friend 咗啊，佢嗰啲煤炭小鬼到最後都 friend 咗啊，甚至係嗰只 B B 變咗做一隻我唔知係烏鴉定咩變咗只老鼠咁樣，即係到最後佢哋都 friend 咗，佢都有啲朋友噶喎，即係白龍又咁樣，即係佢繼續想辦法喺呢度生存，繼續喺呢。度活着啊，咁呢个都系佢个主线嚟嘅，咁但系睇佢点样喺呢度生存，同埋周遭嘅人嘅 behavior 咧，即系我谂呢个就系宫崎骏佢成个戏想讲嘅，佢唔系纯粹地想讲一个 adventure， 即系呢个人物嘅 adventure， 佢唔系啊，而我谂宫崎骏好多套戏，特别系近年啲嗰啲咧，你会越嚟越明显嘅，即系早期咧，譬如讲龙猫啊、风之谷啊嗰啲咧。是清楚啲嘅，其實佢成個古仔嘅主線，但係慢慢咧佢就開始放棄呢啲嘢。我自己覺得咧，佢將成件事咧私化咗， 嗯哼， 即係我咁樣描述啦，佢將件事私化咗，而唔係一個純粹咁樣理性去理解。所以當我夾硬要用理性去分析呢嚿嘢嘅時候咧，就點解佢會崩潰啊？即係我嘅講法係啊，我諗。好可能係純粹係佢唔係我杯茶嘅啫，佢未必係真係話好似阿黃曉初所講咁樣，佢唔掂啊咁樣，即係唔係一樣咁嘅嘢，只不過係就真係我自己就唔特別中意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咁我真係想講下少少咧，我哋平時喺節目咧都比較少去即係深入去講嘅，就係一啲戲入面嘅一啲象徵意義。咁而今次咧《千與千尋》呢一套戲咧，當睇完之後，或者直至到今時今日咧，喺網上面咧都有好多人好似喺度即係研究緊究竟呢個戲想講啲乜嘢啊？研究緊呢個戲，喂每一個譬如道具係究竟發揮咗啲咩作用咧？咁樣，譬如係即係我直情係有個覺得好過分嘅就係，我一開始有一場就係講。 啊，爸爸媽媽揸住架車喺條公路度行，跟住咧行完即係車走咗啦，咁咪上面掃咗個路牌，跟住好快即係半秒，咁然之後咧就出成個故事嘅名啦，《千與千尋》即係日文啦，當然係。咁跟住咧，有啲人就 cap 咗嗰半秒鐘嘅頭，就講話，嗰個路牌咧就係寫住咩21國道，即係一啲道路名啦。然之後咧就係話，其實咧佢就係講緊咧日本就踏入21世紀啦，咁樣。咁就係呢啲就係坊間有好多人去拆解《千與千尋》呢個戲，究竟背後有啲咩嘅意思咧，啲咩隱含咗喺入面咧？咁但係宮崎駿自己又都有講到少少嘅，譬如佢自己都直情有講到話油屋咧，我係想寫就係日本當時嘅社會嚟㗎啦，咁樣。咁但係仍然有好多人喺度講好多，譬如係白龍最後嘅生死係點樣啊？因為白龍曾經同阿湯婆婆有過一個deal㗎嘛，就係話我幫你救翻你個 BB 翻嚟，然之後咧，咁你就要放咗千尋嘅爸爸媽媽咁樣，即係有過呢啲嘢。咁但係好多人就繼續喺度轉入去好深入咁樣，即係叫做好深入咁樣啦，解構呢一個戲入面嘅一啲象徵意義。咁大家又覺得？即係呢啲象徵意義係咪真係幫到大家去欣賞，令到呢個戲大家更加中意呢？ 其實我係中意佢呢啲少少嘅位置，又或者佢個每個角色啊，或者點樣用啲道具啊。其實我諗大部分人中意呢套戲，係因為俾嗰啲嘅設計或者嗰啲隱含嘅意義啊而去吸引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咯，即係譬如個。B B 咁樣由唔識行到識行，即係經歷咗所有嘅東西，無面男佢其實唔貪心嘅，佢係善良嘅，咁但係就係入到油屋呢個環境，跟住佢就會所有嘢都食啊食啊貪心啊，咁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啲日本當時嘅社會現象或者各樣事情咯，咁。我剛才聽完阿秋咁講，我又會諗係咪因為呢啲嘅嘢太吸引，而我係冇諗到嗰個故事嘅合理性呢？係即係可能係咁樣，所以我係鍾意呢啲位囉。 我諗即係如果講嗰啲所謂嘅象徵，即係我唔知係象徵意義呀，或者每一樣嘢象徵啲咩嗰啲呢，即係你諗下，如果嗰套戲入面嗰啲象徵意義係要你睇完套戲，如果你仲記得，你攞本字典查先知嘅，咁嗰啲嘢就唔 work 㗎啦，我覺得。即係對一個戲嚟講啊，我覺得唔 work 㗎。因為普通人作為觀眾係冇責任將套戲睇五次然之後查字典先至去明㗎。咁我認為係個製作個單位係不負責任嘅，如果係去到咁嘅話。嗱，我唔係話呢個戲係咁啊。因為我唔認為，譬如頭先阿傑講話咩國道21嗰啲，喂，你唔係走去查嗰啲嘢嘛，大佬，你唔係得閒到咁啊嘛， 唔係冇得查噶嘛嗰啲，你話係啊係，你話唔係又得， 即 係又得， 冇意義噶。我覺得你就算你問翻宮崎駿都好，我唔覺得嗰啲嘢係有啲咩意義。反而你睇嘅就係個戲最主要嗰個所謂嘅象徵係咩啫？嗰個所謂象徵，每一套戲都有個象徵。每一套戏都系，一定系嘅，冇可能唔系嘅。咁而家呢个戏就系讲紧有一个女仔，佢个爸爸妈妈因为贪心做咗一啲嘢，俾人惩罚，而佢自己亦都跌入咗呢一个咁样的困局入边。佢要想办法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如何生活。佢喺呢个生活入边咧，佢遇上咗一啲周遭咁样嘅人物环境，而呢一个世界咧系一个好贪婪同埋真系好腐败，全部嘢都系睇钱嘅世界嚟嘅。而佢自己系一个咁天真无邪，佢会帮朋友，佢一个好人，而到最后佢点样呢样嘢导致佢结识到嗰啲朋友，而嗰啲朋友到最后帮佢脱离咗呢个陷阱，话俾佢听，其实系有一条出路嘅，即系呢个就系个故仔啦。佢想讲俾我哋听嘅就系喺一个咁样嘅世界入边，嗰个出路系乜嘢？呢个就系成个戏嗰个象征意义。如果你讲成个戏嗰个象征咧，我就咁睇。好啦，头先阿杰讲嗰啲咧，就开始讲话啊，呢一个人物就象征咗啲咩啦？唔使咁样噶，即系我唔系话唔使咁样，应该话每一个人个解读都系可以唔同。即系我唔记得我喺我哋节目有冇讲过 fusion of horizon， 我有冇讲过呢样嘢 ？fusion of horizon 喺诠释学入边咧，我哋叫做 fusion of horizons， 中文咧译做应该系点样啊？水平线嘅互融啦。个意思系咩呢？就系话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睇到嘅水平线，我哋睇到嗰个世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但系当一个人嘅水平线同另外一件任何嘅物品佢嘅水平线有交叠嘅时候咧，嗰、那个交叠如果能够交叠到嘅话，我哋就能够理解到啦。但系原来我哋嘅水平线系完全交叠唔到，我就完全冇办法理解到。OK， 所以我點解就係話，如果你睇完一個戲，你要走去查字典，你要搞咁多嘢，你先至會明嘅話咧，咁你就不如喺個戲入邊想辦法講得明白啲，又或者原來你根本真係唔使明嘅嗰啲嘢。咁如果佢係唔使明嘅話，佢相對嘅意義就冇咁大啊嘛。咁我不如 focus 翻喺個戲最主要而家想我明嘅嘢，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話個戲佢自己嗰個象徵意義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我真系讲话，哇 ，Fusion of Horizon， 咁 Fusion of Horizon， 而家我哋每一个人由于我哋自己嗰个所谓嘅水平线、地平线，我哋见到个世界系唔同，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同每一件嘢交叠嘅时候，都会产生个唔同嘅解读啊嘛。而我冇办法阻止嗰啲人解读啊。你话嗰个人，哦，佢睇到嗰一格菲林，佢见到嗰个国度21，佢就解读到嗰样嘢，佢梗系可以咁做啦。我唔会话佢错噶。佢梗係可以咁做啦，但係喺我作為要分析成嚿嘢嘅時候，我必須要有一個持平，而係所有人都能夠解讀到噶嘛。 嗯、 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喺一個咁嘅世界，一個咁嘅女仔，佢咁樣到最後做咗呢啲咁嘅嘢，呢、這個出路係冇人睇唔到噶嘛。 係 呢、這個我就認為係嗰個所謂最大嘅象徵意義，佢有意義嘅地方。嗱，當然仲有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呢、這個戲本身係一個日本人寫，講緊一個日本社會嘅現象。我哋有好多嘢可能我哋唔知嘅。嗱，頭先咧，我哋咪講話嗰間嘢叫油屋嘅，點解我提湯屋啊？湯屋就係日本嘅浴場啊嘛，亦都其實就係妓院啊嘛。而呢樣嘢佢好明顯將成件事就係擺咗落去係好清楚嘅。如果你明白嗰個 culture， 但係你唔明白嗰個 culture， 而家你唔知道嗰個係妓院，對我哋睇個戲有冇任何大嘅問題啊？冇啊嘛。咁、嗰個所謂嘅象徵意義其實就唔重要咯，又或者係 OK， 你明啦，你可能會了解多啲，你多個深層嘅意義。但係你要記住，戲劇藝術嘅核心係在於 action 行動行為衝突。我而家要睇嘅係個主人翁佢嘅行動行為解決啲咩衝突，到最後佢點樣，佢經歷咗啲咩，學咗啲咩，得到個咩教訓。所有戲都係咁，我認為冇可能唔係咁。你乜嘢戲都係咁。咁所以而家呢個戲咧，就係我如果咁樣抽翻出嚟，我頭先講話哦，呢個喺一個咁嘅世界，呢個女仔到最後佢點樣可以生存落去？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宮崎駿佢寫呢個戲佢想講嘅嘢咯。咁你話其他嘅解讀，我就孤陋寡聞，我好多嘢我都解讀唔到，解讀唔到亦都冇影響我去明白成個戲宮崎駿想做嘅係乜嘢。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過分嘅解讀咧就係過分嘅解讀咯。即系我唔知道餃子系点啊！我好惊啲做戏剧评论嘅做过分解读噶。 嗯， 啊，你睇下佢嗰件衫嗰个红色就系象征咗共产党嗰个社会主义点点点点点，冇咁多噶。其实有阵时你唔使去到咁尽噶。即系我哋亦都唔会，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我唔会咁样摆象征意义落去咯。因为如果我系真系好想知噶，就不如大家清清楚楚啦。我不如写共产党喺个心口度啦。咁大家咪知道咯，咁咪明白咯。咁如果我唔想你知嘅话，咁我又唔需要咁做啊！我想观众知嘅，我会用某啲方法令到所有人都知，佢需要知，因为每一个戏都系一个沟通嘅过程嚟啫嘛，即系个制作团队同观众嘅一个沟通过程嚟啫嘛。如果我专登摆一啲嘢系你唔会明啊，你唔会知嘅，你唔需要知嘢落去，咁你不如自己翻屋企搞掂佢啦，你唔使播出嚟噶。咁所以即系关于呢个咁样嘅象征意义就系、我呢个只系我个人立场嚟啊，不代表本台啊。我系咁睇咯，所谓嘅象征意义真系要好小心啊，不能太过分嘅其实。 好啊，咁今集咧其实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觉得咧今集系一个比较新嘅睇法去睇《千与千寻》呢套动画啦。咁其实我自己会。我會想再睇多一次，究竟係咪咁樣呢？又或者用個客觀啲、理性啲嘅方式去再睇翻套戲，再温故知新翻嘅。咁啊，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